此人在守候谁的歌唱不休，相思河畔只有我，相思没有尽头。哇哦哦，你还有心已在相思里沉默。哇哦哦，你还有歌还在我的梦里长久。 拥抱会漫长，偿还波折。